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相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Amber、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就够。 好，大家好，又翻到嚟我哋厄拉一周啦，每星期一个固定嘅节目啦，希望大家系即系固定收听啦，系啦，希望固定啦，系啦。咁我哋每星期其实都会希望可以请到个嘉宾上嚟啦。 系啦，介绍翻自己先。 系啦，介绍翻自己先，我系拍完泰河你哋嘅主持人啊。 系，我系敖将军。 系啦，咁啊，敖兄，今日出门口嘅时候有冇带遮啊？ 冇喎， 冇带遮啊，听讲落雨喎。 系 啊，但系有冇带避弹衣咧？ 避彈衣都冇喎， 都冇，就算有都冇乜用㗎啦，啲大裝甲車都死。因為點解我哋今日咧請個嘉賓上嚟咧，就係即係有呢、這、一個即係、就是、網絡上面嘅地圖炮之稱，地圖炮之稱，究竟邊個地圖炮咁犀利咧？即係裝甲車都死咧 ，OK？ 係啦，盧斯達你好 ，Hello， 早晨。 哇！喺啲聽唔聽到？即係隱藏住啲敗氣，即係你一係你嚟啊！ 我唔驚啊！我又唔係左膠，唉，真係 即係會係咁樣嘅，即係係啦。咁啊盧斯達好歡迎你啦，係咪？你聽到我口都震埋啦，係咪 咩？ 係啊，即係你知道你幾咁強勁啊！你有啲地圖炮係咪？即係基本上任何有牽涉稍為有公共性少少嘅議題，經過你一講之後，其實都死傷無數㗎喎。 咁呢啲人哋死傷，咁我自己都七孔流血嘅啫。 真係 嚟啦嚟啦，我問返啲基本嘢先。咁你寫香文啦，咁盧斯達呢個係你嘅筆名嚟啦。咁可唔可以介紹下個由來係點嘅呢？ 由來其實一開始個 blog 係寫嗰陣時係完全係冇咗自己嘅。咁淨係得個 blog 咁樣，咁 個 blog 叫無代堂啊， 係啦，有多文咁樣，啲人咧就講緊搞搞下就變咗用呢個名嚟稱呼我，但係之後有一排係去咗即係投下稿俾蘋果咁樣，跟住咁就要有筆名喎，咁就所以就作咗個咁樣，但係都係呢一兩年嘅事咯。 但係無代堂同埋盧斯達係咩關係嚟咧？咁變咗 無代堂一個 blog 嘅名， 一個 blog 嘅名嚟嘅啫。OK， 可唔可以解釋下點解叫無代堂咧？ 係咯，其實幾年前咧就幾年前我諗大家都覺得係未有咁政治化，我即係記憶之中幾年前係自己都未咁政治化啦，咁樣所以就即係開個 blog 其實為咗。自娛下嘅啫，只不過 即係話溝女嘅啫，係嘛？ 類似啦，即係 等陣先，打飛機定溝女啊？周遠 即係兩樣嘢都可以同時發生嘅，即係又可以溝女又打飛機， 又叫條女幫手打飛機。 即係未溝女之前咪打飛機，係 啦，打飛機 係 OK。 類似啦，咁係啊，所以就改咗呢個名，咁就但係之後就變咗啲好悶同好公共性嘅嘢咁樣，所以就同嗰個。初衷已經唔同咗，但係咁就，但係又冇諗住改啦。當然就費改咗又麻煩。 OK， 明白。嗱，咁我哋呢個節目咧就係、是、講呃 like 㗎嘛。咁啊，而家咁問下啲 like 嘅嘢先啦。 好啊。 咁文章或者 post 嘅 like 咧，對你嚟講有幾重要咧？ 我諗大家都覺得好緊要嘅呢啲嘢，因為冇錢嘅時候固然係想有 like 㗎啦，即係冇錢都有啲 like， 即係補償下感覺良好咁樣。咁即係 好現實。 冇 like 係一冇 like 唔係一個值得打飛機嘅一個理由嚟㗎嘛。即係咯，同盲目呃 like 一樣咯，即係嗰個心態都唔係好健康咯。同呢個冇 like 即係反而沾沾自喜係有人係會咁㗎嘛。 係係咯。總有人孤芳自賞，覺得少 like 係 係即係少 like 同埋質素係真係冇乜關係，即係唔成一個正比，亦都唔成一個反比。 即係有人係話寫嘢出嚟，我唔係為咗俾人睇㗎嘛。 係啦，唔係俾人睇，唔係俾人 like 咁樣咯。咁就倒不如就不如寫個 word document 度 save 咗，唔好 upload 上網。 係咯， 係咯，即係你 upload 其實我覺得。寫嘢同嗰個媒介好有關係咯，即係你用咩鋪出嚟。以前啲人喺可能報紙連載咁，你寫嘅方式又會唔同。咁你喺網上邊嗰個方式亦都會唔同。等於你其實寫嘢嗰個方式同個媒介真係好有關係咯。 嗯。 咁 咁所以其實你係寫嘅時候係諗住啊，我俾一扎人睇到，咁你係會其實會有相對應嘅嘢咁啊，即係嘅嘢俾到出嚟咁啊。咁但係所以你其實寫係為咗俾人睇先，你先會寫啊嘛。 嗯， 係咯，即係有啲人係，即係有啲文化界嘅人係會好。即係堅決唔寫一啲人類語言㗎嘛，但係我覺得好奇怪嘅，即係你即係人哋要睇得明白，你先可以再講其他嘢啦。即係或者其實你好自覺咁去增加人哋嘅閱讀嘅難度咧，其實係冇意思嘅，我覺得係咯。即係除非你寫嘢本身就係咁好啊，或者咁特別，但係唔係咯。我見到好多人其實只不過特登寫得好難睇咁樣。 你特唔係即係覺得啲人係即係文化界有啲咧就即係懶有深度㗎嘛？即係無求令到大家覺得睇唔明查字典咧，你就先安樂嘅，即係覺得 真係其實 唔使要查字典㗎，佢喺後面寫內容括住 content 㗎嘛，佢英文俾你㗎。 係啊，有 咁多，有冇？ 係啊，有好多㗎。 即係英文係一個一屌種咧，就林佩理嗰啲，即係佢都叫文化界啦咁樣。係啊，但係 你唔係你咁，你覺得你你自己覺得，如果係咁嘅話，你寧願睇 MK 文多啲，定係嗰啲文化界嘅文多啲咧？ 哇！MK 嘅文 MK 文好多人都觉得是咩个都觉得是难睇个同埋是难阅读个、嗯、但唔係、嗯、但吊返转嚟讲话呢 ,MK 文易睇个嗰啲所谓 咁的确系但係睇下你话边种 MK 啦即係我觉得潮文都係会好睇个喺好睇个文化界嘅嘢囉。 係。 即係括住咗文化界唔係全个文化界啦但係同埋潮文都有啲嘢讲到出嚟㗎即係唔係话即係咁差嘅一樣嘢咯，我覺得係咯。即係潮文都有分幾種噶嘛，即係有啲係好冇文化潮文噶嘛，有啲都有啲文化潮文，或者係好重嘅潮文咁樣。即係 有冇啲好重嘅潮文例子可以講下咧？你最有記憶嘅咧？即係譬如而家有陣時啲人會拍翻出嚟咩 哦，即係雞髀啊嗰啲，其實嗰啲係好有好 insight 㗎嘛，你覺得係嗰啲真係好講到啲現象出嚟。雖然佢用好輕鬆嘅手法去包裝，同埋。我覺得又唔係話唔要排斥一啲深嘢，但係即係係會睇場合咯，即係等於你寫俾即係喺網上咧，大家都會覺得對象芒睇好大段嘢就好辛苦。咁我都自己都覺得好辛苦，即係我亦都所以唔會覺得係 expect 人哋喺網上做啲好深層次嘅思考，我覺得又未必需要。 與你分析 係咯，即係 一隻字五十，咪一句句只有五十隻字呢個。 係咯，即係唔係咁，即係我覺得其實係你可唔可以擺得低自己咯？即係有時有啲人係為咗話俾人知我幾叻咁樣。 喂，啲網上面咧，如果你話近期咧，即係我自己咁睇、嗯，近期你話如果以即係都算文化界啦，各位仁兄，如果你話以文化界嚟講，喺網上面做得頗為成功嘅咧，即係個閱讀性容易嘅話咧，我首推就係陶傑啦。陶傑係易睇嘅，即係易入口嘅、嗯。但係咧，你又即係佢入邊嗰啲嘢就不失佢嘅幽默同埋佢對文化嗰種修養嘅咧，係咧睇得出嘅嗰啲嘢，係啦。即係呢樣咧就容易睇啦，係、 嗯、 啊。但係有啲咧就真係。即系写咩咧？即系几段？ 有冇例子啊？ 唔系，即系我唔敢讲。你都明白，我仲要捞啊！我仲要揾食，系咪？即系有啲，但系有啲真系你写几日段，写几段几句咁样，我只只字都识解噶，我真系只只字都识，但系加埋一齐唔知啱乜咯。 嗯， 即系好多呢咁嘅例子嘅。 其实系写得即系写得简单易明，其实系好难咯，反而系难过你系咁呕嗰啲咁嘅，即系什么概念、什么理论出嚟。佢係你要即係咬到啲嘢好碎，完全通曬，你先至可以用一個咁簡單嘅方式講出嚟。 嗯， 但係所以其實係更加難咯。你學你仲或者你要做到呢種程度， 係、 嗯、咯。明白。 越簡單就越難，係啊。 咁啊嗱，你網上面即係 Facebook 嗰度有個 page 啊，就係叫無代堂咁啊，8000多人 like 啦。咁啊，大家即係各位聽眾有興趣咧，就快啲去 like 咗先。咁啊，再睇下佢會寫啲咩地圖炮啦。咁另外咧，你仲有一個 page 係都幾多女仔，我身邊識啲朋友係幾中意嘅，就是、sofa 成長日記。我哋轉一轉個輕鬆啲嘅 topic， 講下你只貓 sofa。點樣得翻嚟嘅咧？只貓 其實喺樓下執嘅啫。其實我樓下好多貓噶，即係有經常都有啲貓出門咁樣。 係 咁就 咁就見到，即係其實一路都想養隻貓嘅，但係就唔想買或者領養咁啦。 係。 咁因為領養都有好多手續咁啊，好多程序啊，好多好多基建咁喺屋企要，即係又要裝好多嘢咁樣。咁就咁嗰次見到，好似嗰次第一次見到佢嘅，因為佢即係下面啲貓都見慣見熟，咁都係嗰嚟去都係嗰啲嘅。咁但係嗰次就第一次見到佢嘅。系啊，咁又一见钟情啦，系啦， 咁啊执咗翻去， 执咗翻屋企。 嗰啲好好古人喎，即系好好系嗰啲咧石器时代嗰啲咧，即系咧你见到条女，跟住然之后觉得佢 O K， 跟住然之后就揾个石头剥湿佢，跟住然之后就拎咗佢翻去嗰个洞嗰度，跟住然之后就同佢洞一餐，跟住然之后就喺度执咗翻嚟啦。 梳化一只熊猫嚟嘅， 系咩？ 佢唔系一只猫女， 系猫系 概念系一样嘅， 系概念系 一样嘅啫。佢冇反抗咩？你嗰阵时执佢翻嚟 又？完全冇喎，佢真係好過癮喎，佢係可能佢太細嗰陣時兩三個月大啦，好細隻㗎啫，即係一隻手揸住 咁樣。 跟住我係一嘢拎起佢，跟住擺入嗰個類似斜孭袋咁樣啦。跟住佢係冇反應冇聲㗎，即係我拎住翻屋企咁，跟住翻到屋企佢先至識得即係驚呀嗌呀咁樣。咁佢翻到屋企就係嗌咗一晚咁樣。即係喵喵喵喵咁咬成晚都冇狗瞓咁，但係係咯，但係拎起佢擺入個袋嗰陣時，佢係完全冇反應。我諗佢太驚定係根本就唔知咩事咁咯，類似係咁。 我諗都係驚嗰頭啦。你好少俾人綁架咧，你會大嗌嘅，即係俾個紙袋笠住啊，跟住然之後老笠咁樣。 即係原來嗰啲係戲劇情節嚟嘅，真實發生嘅，你冇嘢冇聲出嘅。 O、okay, K， 喂，咁嗱，同只猫都相处咗，系咪都有两年啊？ 两三年， 系咯。咁有冇啲咩特别难忘回忆，或者系即系佢平时会点咧？系冇嗲你嘅？ 想象世界里边系咁咯，即系你自己期望会咁咯，但系影相唔会咯。即系佢细个嗰阵时真系好黐人嘅，的确细个嗰阵时系，所以但系到几个月嗰阵时已经开始唔系好黐你，跟住而家直情基本上唔想见到你咁样，即系佢自己玩啦咁样。 簡直就是同居不同床的關係。 是啊，即是所有愛情去到最後都是這樣的。咁就佢特別佢追我阿媽多啲囉，即係佢成日追我阿媽，即係同佢一齊瞓呀咁樣，但係已經唔會同我瞓㗎啦，好已經冇幾年都冇呢樣嘢㗎啦。咁又係囉，佢係得個靚仔嘅啫，佢冇乜特別嘅。係得靚仔。 執佢返嚟呢有冇啲咩 technical 嘢要搞呢，即係例如要去即係冇乜人有經驗去執貓咪係咪， 因為佢執咗返屋企就冇敏食嘢，係驚應該係。咁就帶咗去睇獸醫，同埋都想睇下佢有冇咩特別問題咁樣。咁睇獸醫就 check 下冇乜嘢咁樣。咁就點樣餵佢食嘢，就係即係嗰陣時好細個，唔知佢係戒奶未，咁就是攞啲針筒，即係嗰啲類似飲藥嗰啲針筒呢，咁就抽嗰啲咁嘅罐頭貓罐頭，係流有少少流質㗎嘛，咁擠入佢口度，咁佢鍾意食啦咁樣。咁係之後先食光糧，因為嗰陣時就俾濕糧佢容易啲食，但係主要都係 check 下佢，同埋俾一啲杜蟲藥佢食，即係俾佢食落個肚度嘅，即係主要都係睇下佢有冇寄生蟲嗰啲咯， 係因為啲人執即係譬如你係執啲貓又好或者點樣都好啦，執啲寵物翻嚟就好怕就係佢哋會有即係病啊、傳染病啊或者有蟲啊。 最主要都係睇下佢有冇寄生蟲啊。如果唔係，即係其實佢行得走得又冇乜所，又冇乜特別嘅。因為個其實野流浪貓或者野貓係反而係會強壯過嗰啲即係溝到好純種嘅。嘅貓，因為純種貓係好多病，反而你嗰啲貓，即係外面嗰啲雜種貓，其實係會強壯啲，即係其實你睇一兩次醫生就 check 過冇乜問題就冇問題啦。 OK， 咁都幾得意喎。 係啊，即係貓係好多女仔覺得好萌。 但 係 點解要搞個咁嘅 page 出嚟？ 係咯。 系咯，系咪为咗冧女咧？ 咁又唔系为咗冧女嘅，纯粹系觉得就好，即系佢，即系同嗰个我自己个 blog 就唔同嘅，即系我自己个 blog 系为咗，即系为咗传讯啦，即系散布出去啦。咁但系个猫嗰个纯粹真系为咗即系自娱打飞机嘅啫，即系觉得好得意啊咁样咁咯。 OK， 会唔会因为呢一个猫嘅 page 多咗好多 fans 啊？ 唔會囉，即係佢嗰啲女 fans 就絕對唔會同我係冇關係， 係咪 係鍾意佢就未必會鍾意我。 OK， 咁啊嗱，講起你出人癲包就吸引咗啲女嘅 fans 啦，佢哋嘅女 fans 啦。咁另一方面呢，你好鍾意 share 一樣嘢叫福利。 福利。 係啦，咁就令到好多男士都好開心喎。咁啊，首先講下啲咩叫福利啦，就是、一啲靚女嘅即係清涼圖啦。 清涼圖你啲 fans 要解釋啊，好興。 都要即係比較啲性感嘅圖片啦。咁啊就有幾個我見你經常重行嘅，一個 Lucy。 重行。 係啊，咁啊有一個叫 Lucy 啦，咁啊另外一個咧叫 Julia。 唔係 Lucy 同 Julia 係咩人嚟嘅咧？ 係啦，就是、 一個係其實。我又唔知點解成日 share 佢，即係點解會，即係點樣留意到嘅咧？即係 anyway 佢係台妹咁咯，即 係 係咯台妹。 OK， 咁啊 Lucy 係一個 model 啦，咁應該都係台灣嘅 part time 定係自己嘅 model 嘅。係 咁另外嗰個 Julia 咧 ，Julia 係一個女優咁樣，日本嘅咁樣。 日本女優嚟嘅 ，OK。你有冇打算結識下佢哋？ 唔會結識到㗎喎， 台灣。 唔係，拍完睇學兄，你係咪有窿路先？ 係啊， 交俾你㗎喎。 你係咪有窿路？ 即係你既然你有個 page 係咪幾千人，跟住然之後你咪即係常即管 PM 下佢哋咯，可能可以結識到咧，唔係一定要溝到嘅，結識下都好啊。 未有呢個機緣咯，總會有機緣嘅，但係又未去到有啲距離好嘅，有時 真係有啲距離好， 有啲距離好啲嘅。 O、okay、K， 如果冇距離就 零距離， 點零三 咯？係咯，零零三咯。 咁除咗 Lucy 同埋 Julia， 好似仲有多一個 係啦，就個雞扒妹嘅。 哦，佢就唔係為咗即係佢 share 佢嘅嘢，通常佢又好貼心咁樣，又會有相啦。佢 share 佢自己啲嘢之餘，咁但係。佢 share 佢啲嘢，除咗佢嘅外表或者身材之外，係都有啲公共性噶嘛。佢講啲嘢，咁就所以就 share 埋咁咯。 我覺得公共性同埋佢嘅身材嘅比例應該係九比一嘅。 系啦，即系点啊？ 即系嗰样嘢，如果系其他人讲咧，个公共性好低啊！嗰样嘢佢讲咧，突然间公共性 高 咗 啊！ 系啦，即系呢啲嘢真系好咩嘅啫嘛？男人嘅嘢系咪？即系睇啲好肤浅嘅嘢先嘛？九成都系好肤浅， 九成都系睇完张图咁啊！ 系啊， 然之后一成，跟住然之后就会深入研究啦。真系，所以鸡扒妹绝对系九浅一深嘅代表。 想听人讲乜嘢？喂，好啦，嗱，咁一个 model， 一个女优，一个都系台湾 model， 但系有多少少公共性啊？咁喺 Lucy、Julia 同埋鸡扒妹之间咧，假设要你拣一个做老婆，一个咧做情人，一个一夜情，咁你会点样拣咧？ 突然间你问啲咁嘅问题，你吓到人咩？ 梗系有啲冇准备嘅嘢啦。 老婆啊，呢、這个好惨喎，嗰成件事系。 成件事好 慘，好慘啊！ 係先，你揀老婆嘅原則係咩先？ 老婆，我又好難想像自己會結婚喎。你會唔會結婚啊？ 唔係嗱，調翻轉咁講，阿唐珠，你即係要介紹一下嘛？你其實你而家咩年紀左右咧？ 廿頭啫， 廿頭啫。咁、那個係啱啱讀緊書啊，讀完書啊，定還是係點樣？ 就快畢業成為失業嗰種咯。 係啦，即係佢就快成為失業大軍，所以對佢嚟講，我覺得結婚都係頗為遙遠。 遙遠啦、 啊，因為即係你， 除非你突然間發一達咁咯。 係啦，香港地你要結婚，除非你好富有，但我唔 係咯。如果你 知道你本身係咪好富有，你可以隨時執只貓翻嚟，即係證明你屋企有翻咁有活動能力，係咪？ 有啲活動地方咁。 係啦，即係我住㓥房嘅話，我冇理由執只貓翻嚟㗎嘛。 係啦， 咁究竟係即係如果嗱，你有冇幻想過嚇？即係我知道你而家呢一刻同佢講結婚太長遠啦、你有冇幻想過你第日嘅即係理想嘅婚姻對象係點嘅人咧？突然间系咪非常之好咗？ 理想嘅婚姻对象， 你放心，我哋嘅节目其实唔系真系太多人听。 我哋唔会 send 翻去啲富人写手嗰度听的。 我哋最多 tag 佢嘅啫。 系啦，最多系 PM 佢嘅。 你讲啊， 难啲、啊、真系窄细啲、啊。其实我唔认为一个我哋呢一代或者我哋呢个处境嘅人系结唔结婚系一个好 must 嘅嘢。咁。我覺得即係啲結咗婚嘅人或者唔結婚嘅人，佢同佢係咪一個好稱心如意嘅一個對象係唔同，即係唔成一個 即係冇關係 嘅，唔一定掛鈎㗎喇。即係 有啲人係唔結婚都 OK， 但我好奇怪，我都講呢樣嘢嘅時候，例如可能食食阿飯講起呢啲話題咁 OK。咁但係我媽爸咧同我嘅諗法咧，真係原來係爭好遠，我真係一兩年前先知道，真係唔知點解講呢啲嘢咁樣。咁佢會覺得我媽會覺得如果你唔諗住結婚嘅，咁你拍拖嚟做咩咧？我諗咁 搞嘢咯， 咁我哋遲早都要死噶啦，咁我點解一刻仲做人咧？即係我即係一下咁就好反射動作咁講翻，但係呢啲嘢梗係唔會有一個即係同意唔同意噶啦，去到最後即係大家都係各持己見嘅，但係。係咯，我覺得其實結唔結婚對我嚟講唔係一個好重要嘅嘢，我即係我好可能個人現實啲啦，即係我會諗結婚嘅嘢唔係在於，其實喺世俗嘅情況裏面，其實結婚在乎嘅唔係你中唔中意對方，而係你有冇一個經濟能力，或者你有冇一個地方，起碼唔會即係夾嚿雞髀俾你食，你會肯即係會肯夾嚿雞髀俾你食嗰種，咁先至係一個比較好嘅結婚嘅一個情況咯。如果唔係嘅，其實等而家有啲人係結咗婚，但係咧住唔到埋一齊噶嘛，或者獨立唔到噶嘛。咁其實我覺得呢啲真係嘥氣咯。所以其實我覺得最緊要結唔結婚係為咗，即係取決於其實係你個條件物質條件多過中唔中意對方。因為其實中意其實可以好容易出現嘅呢啲嘢，但係。嗰、那個貧同富嘅差距其實可以好難跨越到，但如果跨越咗嘅話，其實冇乜嘢，即係其實你去到啲人去到咁上下就會覺得需要結婚咁啊，結咗咁樣。雖然我唔覺得呢種係幾一種幾好嘅狀態，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呢個時間、呢個地方，其實最難嘅就係有樓同冇樓，有雞髀同冇雞髀嘅分別，多過你中唔中意對方。 好难听到啊，堂主咁深情嘅否白， 唔系好深情嘅，呢个好现实嘅， 呢个都好现实下嘅， 好现实嘅， 就系现实嘅人先可以写到啲在地就系容易睇得明嘅文， 系啦，冇错啦，跟住之后咁，所以唔系，其实结婚嘅话个议题其实都好正确啊，呢样嘢 系 啊，因为我哋结完婚之后仲有离婚呢个机制噶。你话你冇离婚嘅机制就话难搞啫，你有离婚嘅机制即系可以再拣过啦。咁所以其实结婚唔结婚嘅，基本上对而家呢一刻嘅现代人嚟讲，既然有个机制取消的话咧，其实都相对地系比较薄弱嘅呢样嘢，都已经系即系意义相对薄弱咗，我觉得系啊。咁啊，都寻日咁啱睇咗啲电视剧，啲怀旧电视剧，跟住然之后都讲过呢个问题，系啊，都话你爱唔爱老婆啊？你爱啊嘛。你覺得你老婆愛唔愛呢？愛嘛，但係你講真話多啲定講大話多啲？你對住我呢個朋友講真話多啲，定對住你老婆講真話多啲？ 好高深喎！呢啲問題真係。 通常，我今日好似睇到，即係呢排好似睇到個好多人 like 嘅潮片啦，其實都唔係潮片，即係 TVB 嘅交劇嘅一 clip 咁啦，跟住好似係 KK 啊。那個演員啦，咁 張國強 係張國強，佢又話即係好似嗰、我諗個劇我冇睇啊，但係個劇情大概好似話有條女誘惑佢咁樣，跟住佢就即係堅決拒絕，然之後就講咗翻大義諗言嘅，即係其實應該由女性角度 FF 咁嘅台詞咁樣，即係我好愛我老婆乜乜乜咁樣，咁但係因為我睇完之後，我覺得。即係如果真係信咗嘅話，其實係會對男女嘅相處係造成好大嘅問題咯。 你信唔信先？ 譬如咩問題？ 即係你真係唔信嘅呢樣嘢係咪？即係如果有咁嘅情況發生底下， 因為其實我即係等於你唔你即係等於男仔去幻想如果你係一個獨撚，但係咁就會有外貌事出現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唔好嘅諗法嚟嘅，即係好唔現實嘅嘛，又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好多即係男女嘅問題都係。都係因為個 expectation 太過超現實。其實你現實啲嘅話，其實你會諗到基本嘅需求或者基本嘅要求，咁其實 match 到咪 OK。但係啲人嘅嗰個 expectation 係好唔現實噶嘛，即係可能即係佢成日個要求咧係高度同佢嗰個佢自己呢樣嘢，即係佢嗰個條件係好唔 match 嘅嗰個狀態。咁即係好似淨係佢揀人唔係佢揀人咁，即係人哋都揀佢咁其實。咁就 所以就會好多問題咯。其實所謂講男講女係好一個即係年經或者月經嘅 topic 啦，即係一定要多人睇啦。但係其實呢啲咁嘅所謂衝突出現，都只不過係因為即係大家都好唔現實咯。其實 會唔會大家好唔坦白去講自己嘅？ 坦唔坦白就我覺得其實男同女都有佢唔坦白嘅地方，但係女仔個唔坦白係比較犀利嘅。咁男仔個唔坦白就係、是、即係講女仔嗰樣嘢先。女仔個唔坦白就係佢成日都會，你如果問一個女仔你嘅擇偶條件， 理想對象， 理想對象係點咧？跟住佢就會話其實都唔使太靚仔嘅，不過我覺得佢孝順得㗎啦，或者少少錢得㗎啦。 我就係想講孝順真係好多人揀嘅喎，唔知點解。 跟住，但係其實你一問一插落去，即係話深入咁樣去。嚼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其實都呢個又唔得，嗰個又唔得，即係佢其實係會，其實係有另一個答案，但係佢口是心非。咁其實一來佢個期望係應該係可能會高過高啦，二來就係佢又唔肯講出嚟。咁同埋最大嗰個問題就係、是、其實我哋要收，即係佢其實有一個自己嘅目標，但係咧佢唔會，即係佢將個目標提到好高嘅原因就係因為其實佢，因為女仔佢覺得我同你一齊係一定要好完美或者好稱心如意，佢先至會交我身出嚟啦，類似係咁樣，即係或者即係會肯同你拍拖，即係佢唔係隨便同你拍拖㗎嘛。咁嗰所以就會令到啲女仔嘅擇偶條件係好高，咁就去到一個同埋因為你年紀一大呢，可能20歲到30歲可能你個標準一樣，但係你會變㗎嘛。咁所以其實就會 20幾到30幾呢 係可以好大分別㗎嘛。 好大分別 呀。即係唔係話大年紀一大，你嗰個心態係如果唔變嘅話，其實就會好奇怪。 按我哋經常性嘅用語呢，就會由少女變成嗰個輕熟女，然之後再變成熟女。 係啦，即係你輕熟女嘅條件係嗰、那個思維係應該都會進化到輕熟女，但係佢有啲人唔係咁，即係可能佢40歲都仲係講，我一定要好似來自星星的你嗰個咁。 喂，你好厚道，40歲仲叫輕熟女， 好厚道㗎，好厚道㗎，真係多幾歲，多幾歲先叫中年㗎嘛？ 哦，係啊，男人嘅坦白好簡單嘅啫。你放到 AV 就知啦， 靚唔靚得唔得？ 係啊，所以其實我即係你話即係福利主義呢樣嘢咧，即係 AV 人唔知係咪比較影響到啦。但係其實我 好明顯係啦， 都有啲除咗即係玩或者搞笑之外，或者清涼之外，其實都有啲諗法，就是、我覺得其實大家都好其實都好唔坦白㗎。女仔嘅唔坦白頭先咁講啦，但係男仔嘅唔坦白就係其實好多時候都。或者我覺得我哋其實好壓抑噶， 性壓抑 係好成日好性壓抑噶，其實即係香港人咁，其實好唔中意表露自己中意啲乜嘢，或者唔中意啲乜嘢。 你有冇中意？你有冇中意邊個女優咧？邊個 AV 女優咧？ 邊個 type 咧？係啦。 唔係有冇睇開邊套 AV 女優係你追開嘅先？一定有嘅，我覺得。 Julia 會追開咯，係咯。啲人好過癮噶，佢哋係會話呢排出咗 shit 啊咁樣，跟住就。特登 send 俾我，都唔使自己揾而家。 特登哇，咁好啊！真係有人 send 俾你啊！ 其實有啲男嘅寫手嘅 Facebook group 咧，即係 private group 咧，即係 PM 裡面間中都有啲人點評下啲女友嘅。 係啊， 即係除咗 Julia 之外，你仲有咩心水推介？其實你會唔會唔坦白壓抑咗先？即係會唔會其實原來你係好鍾意某個咁樣？ 我其實主要而家都係追開 Julia， 其他嗰啲因為唔係太過。唔係有啲可能唔知個名咁啦，但係真係係咯，但係其他嗰啲揾嘅時間已經唔係好多，係咯，揾嘅時間已經唔係好多，所以就冇乜即係唔係揾到啲太多好嘢咁咯。咁、哦、又懶啊個人係咯， 係嘛？即係你應該早啲識我啊嘛。 係咯，跟住 之後我介紹多少少俾你 幾個名 OK， keyword 已經 OK，keyword OK， 同埋唔使 set 嘅有啲， 有啲而家大家快。俾佢啊嘛， 唔使 hard disk 噶，而家有啲咧，有啲網咧， 網上面睇， 佢將佢最重點嗰幾個 click， 成套嘢基本上你睇三十分鐘你都悶啦，係咪？佢將佢重點精華做四分鐘或者五分鐘嘅啫，跟住然之後咧，你又唔使 set 嘅喎 ，online 睇嘅啫，仲可以 search 埋名添，跟住係啊，分門別類好過癮嘅。 不過呢啲我遲啲，我即係 off mic 我梗係可以可以介紹啦，咪後交代呢啲俾你聽啦，係咪先？嗱，我哋頭先講咗呢一個揀老婆啦，嗱轉頭翻嚟咧，我哋講埋佢啲一夜情先，跟住然之後我哋即係今日冇辦法同堂主如果講呢一個嚇公共性嘅議題，我驚我死無全屍。跟住咧，我哋陣間先講咗佢啲一夜情對象先， 講下女先啦，好。 好，轉頭翻嚟。 我哋 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係 咪啊？ 冇錯冇錯， 跌到雲。顶得住， 系 升到爆， 系 笑住受，啊 OK 嘅 ，OK OK 冇问题冇问题，咁啊多谢多谢， 系啊系啦， 唉八七一真系，真系你讲呢只你系问我， 系咁啊好啦，哎呀好嘢有嘢讲啦，唉好啦好啦， 真系又要俾我吹嘘下， 好好 捞好多年好多个成年前啊做呢个节目你知啦，咁我唔讲得，点解要禁价噶嘛，系咪？如果唔禁价。七谷嘅夾夾夾夾都想過六過七，咁個 discount 咪好大囉。 上個禮拜嘅人估啊， 喂咁咪撲街啊，個外貿數字睇死你都死得㗎喇，個外貿喂得我好想買一個七毫幾，想買一個九毫幾， 係啊， 唉吹漲嘅真係神話，你神話自己都唔信，我係電力公司嚟嘅咩？佢係有發電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係一倍㗎啦，一跌一跌一半囉。 每一間上市公司集團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